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咁重复多次啊，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 咧都系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饮食先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40多年，很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点。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2日，政府本月12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豁免检疫类别，包括领事馆人员。 5人涉嫌使用假安心出行被捕，消息指包括入境及审计署人员。 去年六四集会案，李卓人等5人认罪，黎智英等3人不认罪。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二的朝早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哋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啦。嗱，寻日起咧，政府嘅处所咧都要实施系要用呢个嘅安心出行啦，先可以入到去嘅呢一个做法。嗱，包括边一啲嘅处所咧，好似话民政署嘅社区会堂、社区中心、食环嘅公众街市、熟食市场、康文署嘅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泳池，仲有咧法院大楼啦、卫生署诊所等等嘅，咁有啲人咧就可以豁免嘅，都讲到噶啦。寻日就好似话12岁以下嘅小朋友啦，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同埋用安心出行咧有困难嘅一啲嘅残疾人士，咁佢哋就可以选择唔用安心出行啦，用一个填纸登记嘅方式嘅。寻日第一日实施，你自己嘅观察又系点咧？1872311，欢迎你打嚟讲下你哋嘅睇法，同埋你哋遇到嘅情况嘅。嗱，有市民咧就被揭发，报道都讲到啦，就话佢哋涉嫌咧系使用虚假嘅安心出行的程式啦，咁啊入到去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咁警方咧就系拘捕咗5个人嘅。寻日亦都有传媒去到唔同嘅地方，好似一啲食环街市啊，一啲康文署嘅地方等等，咁就发现咧部分嘅出入口咧仍然系可以自由出入啦。亦都有人咧系因为冇带手机啦，入唔到图书馆啦，有啲咁嘅情况嘅。唔同嘅处所都有一啲咁嘅情况。之前咧有啲人都关心啦，会用到公共服务嘅嗰啲嘅无家者啊、露宿者嘅情况又系如何咧？他们未必有一些智能电话做到扫描安心出行这个的二维码的。那么昨天第一天实施了，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呢？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来，也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有关于无家者的情况。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陈仲贤，早晨。 早晨。 早晨，陈仲贤，讲一下先，而家实施的第一天，昨天就叫做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市民或者无家者的求助在安心出行这个实施的安排方面，或者听到的情况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哦，咁我哋尋日因為我哋都同一班護家姐即係講到呢個情況啦，咁我哋尋日都試咗同某幾位咧，同佢哋試咗唔同嘅處所入面可唔可以入到去嘅。咁、我哋尋日帶咗其中一位就其實佢有電話，不過係冇安室出行嘅，即係唔係智能電話啦。另一位就直情係冇電話添嘅，咁都去咗幾個地方啦，譬如去咗康文署嘅壁球場啦，亦都去咗熟食即係街市啦，同埋跟住去咗一啲。社署同埋衛生署嘅下下嘅門診啦，咁去咗幾個地方嘅，咁但係都發覺其實有啲部門嘅前線嘅人員咧，其實個尺度好唔同嘅。咁譬如我哋去康文署嘅壁球室咧，咁佢就話，如果唔係65歲就冇得豁免，就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嘅，就連紙仔都填唔到㗎啦。咁但係譬如去到社會福利署呢，咁又好好呢，咁有啲前線嘅人員同埋保安呢都話其實可以豁免啦，即係如果冇電話等等啦。咁譬如但係去到街市呢嗰、個負責人員呢又話我唔清楚，要問一啲高級啲嘅人員。咁我哋再去到門口嘅時候問啲著制服嘅食環署人員呢，佢就話又要再請示上級。咁最終佢就話要我哋自己搵呢個新聞署呢去詢問嘅。 即整體嚟講，就係唔同嘅部門處理嘅手法有冇豁免都有唔同嘅做法啦。呢個就係你哋自己親身同埋啲無家姐落去睇呢個情況。但我想知道你哋機構尋日收到多唔多嘅求助咧？呢一方面 我昨天收到的求助又不是太多喎、即係我哋都準備咗一啲電話等等啊。咁但係咧，又冇乜人打嚟話要查詢，因為我諗就正正係我哋尋日咁嘅測試一樣啦。即係其實原來佢哋最終未有電話咧。佢哋都可以入到去嗰啲處所，咁所以就未有好大量嘅電話打嚟查詢嘅。 嗯，但我想知尋日你落去同啲無家姐一齊去即係睇嗰個情況如何嘅時候咧，你都提到話一啲前線人員可能個別嘅判斷有唔同嘅。佢哋係咪因為見到佢哋係無家姐，所以有啲都有豁免，或者佢哋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去核實啊？究竟呢一個係咪無家姐，所以有一啲彈性嘅處理咧？咁係會點樣做噶？佢哋？ 其實我哋落到去，我哋都係照樣用翻佢個真實嘅情況啦。譬如有人就係冇安心出行，有人咧就是、因為冇電話就問佢，咁我哋入唔入得去啊？咁就有啲譬如外判，我見譬如康文署係可能外判人員負責嘅，著咗啲好似類似清潔嘅制服咧，咁佢就話就唔可以嘅。但係譬如去到社會福利處，咁有啲可能係真係佢哋前線指內部嘅人員咧，咁好好咁已經好似準備咗情況啦，準備咗知道有咁嘅情況，咁就話其實係可以嘅，就冇話無家者，而真係講緊有冇電話或者有冇安心出行去判斷。但我哋其實見到咧，其實佢唔同部門嘅嗰張紙咧，其實個內容同埋格式都係一樣的。即係可能政府其實內部已經有統一用咗一張表去做，不過我覺得前線嘅人員嘅指引咧，就唔係每個部門都一樣咯，即係唔係去到落到去即係執行個位度。咁我覺得呢度其實可能有一啲部分係要改善同完善嘅。 但頭先我聽落你係涉及可能係有啲係外判，有啲唔係外判，所以做法唔同嘛，係嘛？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都會。估計到嘅，即係譬如政府有啲指引、有啲政策要推嘅時候，其實前線嘅人員去反而佢嘅態度係點咧，先係最重要。因為其實我哋如果前線嘅人員其實覺得怕麻煩，或者其實我就係執行上頭俾我指引咧，咁往往就喺呢度就會出事，就可能會令到真係如果好嚴格執行一啲冇電話、冇安心出行咧，就寫唔到字咧。就會令到佢其實係排佢於一啲服務入邊咯， 但簡單講，我想知尋日嘅過程入邊有冇要求即係雖然佢冇唔知道啦，或者就或者冇問到佢哋係咪無家姐啦，但係有冇都要佢哋出示一啲文件啊，或者問佢哋入去係做乜嘢啊？即係因為始終咧，佢哋係冇帶電話啦，有啲咁，所以就根據規矩，應該係要即係用個智能電話去掃安心出行噶嘛，但係冇做到呢一樣嘢啦，會唔會問多咗嘢嘅咧？其實 以我所見到幾個部門咧，其實可能因為尋日都比較喺個門口比較混亂，咁只要我哋話我哋冇佢冇電話，咁其實佢就冇核實到。其實甚至乎即係佢有一位我就幫佢填啦，我話冇電話，咁聯絡電話都係留空嘅，咁其實佢都入到去個街市度嘅。 OK， 咁我見唔到有一個好詳細嘅核實程序咯。咁、 okay. 因為其實門口都太多人喺度。 堆積緊啦，聚集緊啦，咁所以佢都好快就俾嗰個人就放行入咗去啦。 對於而家啲唔同嘅政府嘅處所啦，先提到譬如康文署、民政署、社署、食環署等等，都有啲處所係要用到呢個安心出行嘅。各位點睇？1872311，1872311，各位歡迎大家嘅觀眾聽眾咧打上嚟講下。尋日第一日就實施啦，咁你哋有冇遇到一啲情況？譬如食環署街市買餸咧等等，講下你嘅情況先。1872311。另外想問下陳仲賢啊，咁頭先咧就提到咧，就政府其實之前都提過，即係可以俾一啲無家者咧留低社福機構啦，或者社工嗰啲聯絡電話做一個替代嘅咁。呢個做法其實具體你哋準備好未？或者同政府有冇去傾過？又因為我就咁諗啦，如果就算留低咗你哋嘅電話，你哋又係咪咁容易揾到嗰個嘅無家者咧？因為佢哋都首先佢哋係咪一定係識你哋嘅機構啦，有聯繫啦？第二可能佢哋都周圍走啊，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嘅喎，係咪咁容易揾到咧？又？ 實質嚟講，其實政府冇同我哋即係溝通過啦。咁但係我哋聽到即係局長都有咁樣呼籲，即係話可以咁樣使用咧。咁我哋都諗，其實第一就係我哋係咪真係認識嗰位無家姐？即係如果有人打嚟問你唔認識呢個人咧，其實我哋都要揾一輪資料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有咁多個前線嘅社工，外展社工。其實唔係當刻一定會係在場喺中心噶嘛，咁我哋要問佢哋啦，同埋可能翻查一啲資料啦，亦都未必會揾到嘅，因為可能嗰、那個登記嗰個人其實可能佢係揾到我哋中心嘅電話啫。咁另外咧，就其實真係唔容易揾翻佢哋，因為其實佢哋都比較流動，佢哋有時會去咗第二度噶嘛。咁所以我哋呢個方法其實可能係幫到佢入場，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核實到佢嘅身份呢？同埋最終需要揾到佢嘅時候，咪揾到呢？我哋都擔心呢個未必係咁容易做到嘅。 所以尋日有啲無家姐，你都提到話可能要填紙仔登記，咁佢哋留嘅電話會唔會就係留咗？譬如你哋機構咁，有冇正正就有一啲職員係收到電話啊？一個人士係咪屬於你哋有接觸開嘅無家姐啊？咁係咪揾得翻呢啲資料？係咪即場可以提供到話啊？係啊，定係唔係啊？可唔可以提供到呢啲資料嘅咧？尋日嘅情況係？ 昨日就冇即係昨日我哋入場即係進場嘅時候就冇填到我哋中心電話嘅，直情我哋試係佢冇電話冇聯絡電話入咗去咧，又試得到喎。咁 即係唔填電話都照俾佢入，你意思係？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而即場咧就冇即係昨日冇人打嚟話佢有啲人要核實佢嘅身份嘅。不過我哋自己即係個別，我哋去之前自改康文署譬如用啲球場嘅時候咧，確實佢會即場打我哋嘅手提電話嘅。咁我哋都擔心，其實如果我哋往後即係佢個措施已經運行得順暢嘅時候，真係嚴格啲執行咧，其實呢度係會出現一啲困難去核實佢嘅身份。 另外咧，我見有啲建議咧，就話係咪可以同政府合作咧，向啲基層市民咧提供嗰啲平價或者二手手機，等佢哋用就可以掃到安心出行啦。咁尋日咧都問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聶德權嘅，佢就話主要都係靠翻民間力量啦。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同埋所謂民間組織同埋政府可以具體點做咧？如果真係要提供一啲廉價或者二手嘅手機俾啲無家姐又好啊，基層又好咁。 如果單靠我哋民間或者 NGO 嘅力量咧，咁其實揾到嘅數量真係確實多嘅。我哋自己譬如本身擁有可能大概20部呢啲二手電話啦，咁尋日好都有啲市民會話想捐贈俾我哋啊。咁呢個係一個做法啦，但係我哋講緊譬如無家姐人口1500人。咁我哋就算揾到一半，咁都要揾到750部。咁咁多嘅機構咧，其實個力量都有限嘅。咁如果當然係政府有一啲嘅資源，係好似過往疫情都會贈送一啲口罩俾 NGO 去派發俾有需要人士，呢個係一個做法啦。第二就其實用呢個電話，其實個量好大咧，之餘咧，其實無家姐喺街咧都會經常俾人偷竊啊、盜竊。咁其實有啲人其實2个礼拜前俾咗一部二手嘅智能電話去，佢尋日都同我講話都已經唔見咗啦。咁所以呢個率係好頻繁，我哋又係咪可以咁樣做到每佢又唔見一部，我哋又俾一部咧？咁其實個量就變咗好多咯，唔止750部噶咯，可能係3×4咁樣。咁呢個係我哋覺得政府要考慮嘅地方，我哋 NGO 都會考慮緊。嗰個人如果譬如唔見咗一部，我哋再俾佢又唔見咗一部，我哋會繼續到幾時咧？咁我哋都會考慮資源分配嘅問題。 陳仲賢啊，講下整體即係都講下啦。如果有啲咩改善空間啊，或者咩建議啊，針對今次呢個安排？ 我哋其实觉得譬如有，其实我见到份表系统一嘅，其实会唔会有啲方法可以系真系核实咗一次身份之后，譬如佢通过咗一个场地，其实佢下一次去翻呢个场地啦，唔好话去第二个部门啦，都可以豁免到唔使进行一啲比较复杂嘅核实程序啦。同埋我谂即系其实政府要撥多啲資源俾民間又好，其實一啲實質嘅手機啦，或者甚至教佢哋點用安心出行咧，佢哋都未必咁識嘅。佢哋初頭仲要係要有上網數據卡先至可以用到安心出行，所以佢哋有好多人買咗數據卡，亦都有啲咧就其實佢用呢個安心出行去篤入去場地咧都唔識用，咁所以係要多啲資源去培訓或者教導佢哋點樣用呢啲入去呢个措施 啦。好啊，唔该晒陈仲贤，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仲贤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同我哋讲到一啲无家者，佢寻日都同佢哋落到去唔同嘅一啲嘅政府处所度啦，睇下要用到安心出行嗰个嘅情况嘅。对于用到安心出行嘅一啲基层咧，都未必识得用嘅。寻日一啲传媒就报道睇到一啲市民都系有类似嘅情况嘅。即系如果佢哋65岁嘅长者就可以用填纸仔代替啦。咁但系如果你系12岁以上、65岁以下咧，按照规定咧，都系用到安心出行呢一个程式噶啦，有冇啲方法可以其实更加易用咧，令到大家更加用嘅时候更加方便咧？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嘅，有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方宝桥，点睇而家用安心出行呢个程式，亦都有啲即系长者或者初老人士用起上嚟，都仍然觉得系唔系太容易？咁你有咩睇法咧？呢、這个有。 嗱，我谂就咁睇安心出行，大家都用过咧，就实际系唔难用嘅。因為其實都冇乜步驟啦，撳個掣，咁跟住你可能 scan 個 QR code 就入咗去。咁但係可能對長者或者一啲傷殘人士，譬如啲弱視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可能都有困難嘅。咁我就會提議就係話，究竟會唔會做一個長者版咧咁樣？因為我哋見有好多呢啲咁嘅手機應用程式咧，其實佢都有一個簡易版嘅，佢有啲網購平台可能好複雜㗎，咁但係原來你可以整一個簡易版，咁令到啲長者啊或者其他人咧去購物嘅時候容易啲。咁其實安心出行可唔可以做一個簡單啲？舉例譬如話啲字大隻啲，或者其實得幾個掣嘅啫咁樣，咁就知道一二三就做呢幾樣嘢啫，就冇其他嘅功能嘅。咁簡單啲咯，可能令到長者咧就會易用啲。咁當然都係要解決翻頭先講嘅，即係話究竟你有冇智能手機呢、這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啦。 嗯，即係可能即係得翻一啲主要嘅功能嘅啫，就冇需要太詳細。同埋頭先你講啊，即係一啲字大粒啲咁樣，等啲長者易睇啲咁。但係呢個會係另一個程式，定係本身安心出行可能都可以已經本身有個詳細版嘅，再撳個掣就變咗簡易版可以做到咁樣。 應該係可以一個程式做曬嘅。其實就因為佢個基本上嗰個流程，我相信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开呢个相机就照呢一个二维码你见佢有四个步骤嘅入面呢，安心出行一个就係照二维码啦，记录嗰个处所位置啦，一个呢就係、是、嗰、那个登记上去的士就登记嗰个车牌啦，咁一个呢就係、是、如果確诊话要上载资料啦，咁仲有一个就係截肢音格。咁我估其实呢啲功能啦，其实佢本身功能都唔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可能即係做啲制大隻啲，啲字大隻啲，甚至乎唔需要咁花巧㗎啦，反而呢可能有个譬如话有啲弱视嘅人士，係咪嗰啲字需要有反差，你见而家啲好多 apps 都有白又有日头嘅版本，又有夜晚嘅版本，个反差大啲，係咪会睇得清楚啲。我谂呢啲都可以谂下照顾一啲唔同需要嘅人士咯。 嗯，不过始终翻翻个问题咧，有啲人就系用唔到个程式，因为可能根本冇智能电话啊嘛。譬如要平衡到疫情嘅防疫风险啦，亦都要平衡到佢哋嘅个人意愿啦。咁其实有冇啲再简单啲嘅方法？譬如举个例，直情系纸本嘅个二维码，我拎即系嗰个技术上可唔可以做到嗰个引入去咧？就系拎住一个纸本二维码，然后嗰个嘅场所嘅人就扫佢嗰个嘅个曲啦，即系嗰个码啦咁。呢、这个技术上其实是做不做到又难不难的呢？ 其实要做呢就不难的。因为其实本身你看有些支付工具啦，它都是内地的支付工具，其实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说有一种呢，好像我们平时见到好像安心出行这样的，你见那些小店贴着一个二维码，那你就用个程式扫它的二维码，跟着入银码就给钱。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在个手机生成一个二维码，那这个二维码可能30秒一分钟就会转一次，那就个场地呢 或者係即係平時我哋講個鋪頭咧，就掃你個碼就攞錢。咁而家就個場地掃你個碼就認低你係邊一個。咁當然啦，呢一啲做法咧都有佢自己唔同嘅考量嘅。嗱，如果你要揸住一到頭先你話齋，如果我真係印一個二維碼出嚟，嘅話。咁嗰個二維碼係咪都會俾咗人咧？係咪結果都要對身份證咧？即係都會有一啲程序上嘅考慮要去做啦。咁如果嗰個二維碼喺手機生成嘅話，咁手機生成嘅二維碼，咁係咪即係都要用手機咧？都會有一啲同埋都有啲私隱嘅問題出現，因為如果係手機生成嘅二維碼咧，基本上即係話咧呢一個程式咧就會係實名制。咁我哋講講下，可能就唔係淨係安心出行咯，可能就已經好似澳門或者內地嗰個健康碼咁樣咧。基本上嗰個健康碼除咗係可以睇之外咧，其實都可以掃嘅。咁如果你咁樣主動掃過，因為健康碼就一定係實名制嘅，咁所以就變咗就會有一個私隱嘅考量喺度啦。咁樣。 嗱，轉頭咧，我應間都想八點半之後咧再揾阿方寶橋你講多少少，因為有啲其他地方咧類似都有啲咁嘅應用程式，即係去到唔同地方就會記錄一啲你去過嗰度啊咁樣嘅，都想揾你講一講即係其他地方係點做啊嘛，好嘛？ 好啊， 好啊，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啊，方宝桥。方宝桥咧就系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嚟嘅。嗱，对于安心出行啦，寻日起咧，政府嘅处所都要实施即系所谓强制要用安心出行嘅呢个做法啦。讲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寻日有啲听众打嚟都讲到话啲食环署街市啊等等，咁亦都除咗食环署街市，一啲康文署辖下嘅场所、图书馆、体育馆等等都会用到呢个做法嘅。你又点睇？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录影讲话，呼吁参与峰会的各国领袖实现真正的治国风范，为地球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未来。英女王表示，很多人都希望以行动取代空谈，呼吁各国领袖为了儿童和再下一代，现时就采取超越政治的行动。英女王提到已故丈夫菲立亲王，指人类进步对环境的影响一直是深系菲立亲王的课题。他说，菲立亲王在鼓励民众保护脆弱的地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且透过长子王储查理斯以及查理斯的儿子威廉王子传承下去，令他感到无比骄傲。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国家的天空防御力量。普京在南部海滨城市索涅出席国防部及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会议的时候说，北约军队在俄方边境附近的飞行越来越频繁，北约导弹舰艇进入波罗的海和黑海亦都引起总体军事政治形势变化。而众所周知，美国有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对俄方构成极大威胁。普京宣布，未来几年俄罗斯将会向部队交付200多架飞机和26套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最新型的 S-500 防空导弹系统的第一套量产样本亦都将会在近期交付部队。他说，俄方的做法是与全球主要国家研发先进高速攻击武器有直接关系，同时亦都是为应对整体形势变化。美国政府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公布一项规划中的指令，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人公司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定期接受病毒检测。劳工部话，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完成审查嗰项名为紧急临时标准的指令。白宫今年九月曾经表示，那个指令将会在私人市场涵盖超过8000万名劳工。

影響力呢，除了那個業務本身是關於環保的事啦，或者關於社會啊，或者個 social 是有貢獻的事之外呢，其實呢我哋服務個對象都好緊要，佢本身有熱誠，佢唔識做生意嘅，好多時候不能夠持續落去嘅。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國劇八三零，強勢呈牽喬家的兒女。 已經成家立室嘅喬一成，諗住翻屋企探下細佬妹。先发现冇人知道乔四美去咗边，一问之下，原来佢同工作单位请咗婚假，而且仲一个人向边境出发添。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1年11月2日。政府本月12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豁免检疫类别，包括领事馆人员。 五人涉嫌使用假安心出行被捕，消息指包括入境及审计署人员。 去年六四集会案，李卓人等五人认罪，黎智英等三人不认罪。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寻日起咧，市民入去一啲政府大楼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啊。除咗一啲豁免人士，就唔可以再用填纸仔嘅方法啦。咁你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啦。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方宝桥倾啦。方宝桥咧就系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嚟嘅。早晨，方宝桥。 诶，朱立文你好。 系头先咧就讲到想同你倾一啲即系国外嘅例子啦，其他地方，譬如讲到新加坡咧，佢哋都有个叫合力追踪嘅应用程式噶嘛，咁就用一个蓝牙技术嘅，咁就唔需要数码噶，直情个感应器感应到某一啲点咧，就自己记录到噶啦。其实类似呢一啲技术，可唔可以应用喺安心出行嗰度咧？即系方便啲长者，或者因为我见咧，直情系唔一定系用电话添，佢哋有一个嘅实体防疫追踪器，就带咗个追踪器咧，就可以即系。长者就可以记录到佢哋啲行踪啦，唔一定要有智能电话啦。咁呢个技术其实点睇咧？又 嗱，我见咧佢哋混合式嘅，佢哋都有入去场所都要扫呢、這个二维码嘅。就两种追踪方法啦。其实好早出安心出行嘅时候都有解释过，或者政府都有讲过，点解佢哋唔用呢一种方法咧？最初啊，因为最初研發呢種方法喺舊年嘅時候咧，就係、是、呢個 Google 同 Apple 就做咗一個叫暴露通知系統啦。其實安心出行都係一種暴露通知，但係咧呢、這個安心出行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平時就係掃二維碼，咁佢就基本上記錄咗個處所個名同地址，就唔係真係攞你個手機個定位嘅。咁好啦，呢、這、一個新加坡呢個做法咧。就佢其實就類似好似 Google、Apple 一個叫 GAEN 呢個曝光通知系統咧，佢係用一個藍牙嗰個識別碼，即係舉例，譬如話嗱，我而家坐一架巴士上面，我開手機，我其實會見到好多藍牙裝置嘅，我唔會淨見到我個耳機，我會見到隔離個耳機，我會見到隔離嘅手機，如果有電腦，我見到電腦。你會見到好多藍牙裝置，咁佢其實就儲起曬呢一啲藍牙裝置嘅識別碼，咁可能有加密啊，或者點樣抄亂佢，就等嗰、那個有私隱保障啦啊。咁記住咗啲識別碼，其實就話咧，我同其他人咧，一啲唔識嘅人咧，就共處一個空間，可能某一個時段，譬如可能10分鐘、20分鐘嘅話，假設如果其中一個確診嘅話，而呢啲人又有裝呢、這個。程式嘅話咧，佢就好似安心帳咁，會互相去通知其他人，就叫佢做檢測嘅。咁但係呢啲系統咧，包括新加坡呢個系統咧，其實都有講過咧，佢哋如果係追蹤呢啲人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唔會記錄個位置，即係佢唔會長期去記錄嗰個位置嘅。咁各有各好啦。如果係追蹤人嘅話，就咁啊，知道咗邊啲同邊啲人群同邊啲人係會有相處過，係有緊密接觸過，咁可以追蹤得到佢啦。咁但係如果但根據當時我哋聽到翻嚟咧，就係話衞生防護專家係當時啊係有講過，就話佢哋。是覺得應該是去追蹤那個處所哪裡有出事呢，就緊要過追蹤個人的。 咁所以咧，最後就用決定咗用安心出行呢種方法去做呢個病學嘅追蹤咯，而唔係用呢一個藍牙技術。嗱，而家要做呢個藍牙技術唔係唔得，如果你純粹淨係做嗰啲譬如係政府嘅場所啦，咁佢要裝啲新嘅裝置落去啦，係咪好難？唔係好難嘅。咁諗政府場所相對有限，但如果你話到時要推廣到全部餐廳要做咧，這個我相信係比較複雜。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咧不論你有冇入去都好，嗱，舉例，譬如我其實只係喺呢個將軍澳泳池門口行過嘅啫，咁樣，但係可能我停咗喺度等咗五分鐘， 就計咗啦，咁就當你喺嗰度， 可能都會計咗㗎，係啊，佢都會當你入過去。咁呢個咧技術相對地係冇咁精準嘅，咁亦都有一路講緊，譬如話手機追蹤啊，究竟個定位用 GPS 定係用呢個手機嗰、那個即係電信商嗰個發射站個定位系統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唔準嘅，因為始終佢有一個誤差係幾大嘅，咁所以點解？ Okay.自己手動掃安心出行會好啲咧，其實都有一個原因。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多謝你咁詳盡解釋。方寶橋咧就係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咁啊，講到頭先講到即係首先安心出行可唔可以有一個嘅簡易版啊，俾一啲長者去用啊等等啦。咁亦都解釋到其他嘅地方咧，引用呢啲類似嘅定位嘅儀器嘅時候咧，那個情況係點樣嘅？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食環署街市都係其中一個入到去要用安心出行嘅地方。昨日都訪問過譬如油麻地街市妥商聯會主席陳元輝，提到他們油麻地街市那裡就有五個出口的，如果就每個出口都要兩個保安去做檢查的話，至少就有十個人，不過他昨日就看到就沒有那麼多人的，也都看到部分的出入口是沒有人看守。另外都訪問到食環署管工即是工會秘書劉偉德，都提到說即前線壓力的問題的。各位觀眾聽眾，昨日會不會都去到一些食環署街市呢？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啲用到安心出行，其實你講到街市之外，其實醫院嗰啲咧，而家都係要尋日開始用到安心出行噶啦。你自己遇到嘅情況係點？一八七二三啲咧，講下你哋嘅經驗。另外咧，電話旁邊就有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楊碧君，早晨。 早晨啊，阿乐文你好。 早晨，杨碧君，想睇下你寻日有冇都落过去啲食环署唔同嘅场啊，都有了解过成个即系第一日用安心出行要即系即系基本上大部分嘅人都要用啦，除咗啲豁免人士，嗰、那个情况顺唔顺利啊？ 有啊，我哋其实管理层就分咗唔同嘅形式咧，去咗全港各区合共廿一个人流较多嘅公众街市去观察嘅。咁我自己都即系用普通市民嘅身份咧，就去咗几个街市，包括熟食中心啦，同埋一啲小贩市集去睇嘅。咁我哋嘅观察咧就系大致都上畅顺，不过咧就喺早上較人多的時候咧，確實係有啲街市係比較繁忙一啲嘅。咁出現嘅問題咧，多數都係已經預計到，譬如話咧，知道長者佢哋可能第一次用啦，佢哋可能個手機帶嚟嘅時候都未安裝好嗰、那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係需要我哋在場嘅同事去協助。又或者佢哋安裝咗之後咧，其實唔係好熟習，究竟應該撳邊個掣啊？又或者係去掃描嘅時候，究竟個手機應該係掃邊度咧？係咪需要將佢對正嗰個二維碼咧？咁但係咧，我就有咁嘅觀察啦，就係因為如果你講緊話係未能夠安裝好個程式，或者係掃描嘅時候唔係好熟習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初期咧，可能頭嗰一兩日或者幾日會發生嘅問題嚟嘅。我就希望我哋職員盡力去協助嘅情況底下咧，會越嚟越多人能夠熟習使用安心出行這個二維碼。咁我自己都覺得有啲同事佢哋臨場應對都係盡量方便市民嘅。譬如話喺柴灣嗰度啦，我哋都會有同事佢哋安排咗啲凳俾啲長者喺度坐喺度等嘅。咁另外就我哋都有張貼好多嘅banner 啦，同埋嗰啲播音啊，嗰啲廣播嚇，去話俾人哋聽，你哋真係要掃安心出行啦，等等。 但我想問一下楊碧君咧，你話好，即係安排有啲凳俾啲長者喺度等嘅意思係，因為佢哋要登記比較長時間，所以要慢慢等，定係點樣？ 其實有啲情況，其實個個街市唔一樣嘅，咁亦都係睇下佢係咩鐘數。有啲繁忙嘅時間，可能就會多啲人咁樣樣啦。咁頭先我所講嗰啲咧，就其實係一啲例子，就係我哋啲同事職場嗰個應變啊。咁我哋其實尋日落到去睇嘅時候咧，就我哋都有一啲 反商的代表譬如同我哋一齊嘅，譬如話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嘅主席啦、副主席啦、個別街市佢哋嘅檔户代表啦，咁佢哋都俾咗好多好有用嘅回饋俾我哋。咁畢竟琴日係第一日實施啦，咁所以一定難免喺初頭嘅時候咧係會未盡完美嘅，但係我哋就會希望多啲聽大家嘅意見啊，我哋多啲去留意究竟市民嘅需要喺邊度，咁然後我哋咧就一路喺度完善啊呢一個安排啦。 嗯，但係尋日有冇話真係因為要做呢個安心出行啦，或者一啲長者要做登記嘅時候，都反而係人流多咗，積咗喺個門口度，即係呢個大家都會擔心啊，可能反而即係人群多聚集嘅時候，個風險又增加喎，會唔會係咁啊？ 我哋咧就尽量系唔去妨碍即系市民进入去街市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有得扫安心出行嗰啲人嘅话咧，其实佢哋应该系好快脆可以入到去嘅，咁可能有一啲人士需要协助去填写嗰个访客资料登记表啊咁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需要多几分钟嘅时间啦，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哋觉得嗰、那个情况咧都系有秩序同埋系大致是在順暢的。 我想知道昨天都有人提到，包括反商都提到，即有些街市比较多出入口的，如果你这么多个出入口都要有人去检查有没有做到安心出行，其实都要派多了人手下去的。昨天处方有没有派多了人手在这方面呢？尤其是街市啊、熟食中心啊那些。 有啊，我哋其實都預計咗會需要多啲人嘅，頭嗰幾天，咁所以我哋就抽調咗資源，就喺唔同嗰個出入口嗰度去協助啦。咁有個別嘅街市咧，就可能佢本來多咗人喺嗰個熟食中心嗰邊嘅，咁可能我哋就會將熟食中心嗰邊嘅人咧，就部分嘅人抽調落嚟下底喺個正門入口嗰度去幫手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就係盡量去調撥資源，咁日後咧其實我哋係會增加人手添嘅。咁就希望隨住我哋嗰個資源係增加，亦都另外一方面市民熟習咗成個安排嘅時候咧，其實會越嚟越順暢嘅。 尋日多幾多人手咧？最終諗住你話再增加人手啊嘛，諗住多幾多咧？ 我哋都要睇翻咧，我哋而家嗰個實際運作嘅情況啦。咁我哋都會每一個街市咧去檢討，究竟佢哋尋日嗰個情況是否可以接受呢？如果真的需要再添加人手的時候會是怎樣呢？我想我們先看多幾天，那就應該會慢慢可以做到適切的人手安排。 我見你們說即適應期之內一些個別人士如果真正是有困難的用不到程式的都會務實體恤去態度處理啦，其實何謂真正困難呢？還有那個適應期現在會是多久呢？過咗個適應期之後，係咪即係話即係所有人如果真係冇帶電話嘅話，就真係絕對冇可以入到去即係譬如街市啊呢一啲咁嘅機會咧？ 其實咧就講到話有困難咧，我哋有啲係好明顯嘅，即係譬如話有長者或者有殘疾人士，佢哋真係揸住部手機都唔識用嘅話咧，咁我哋明白嘅，亦都係用冇實體書嘅方式去處理呢啲事情。但係如果你問嗰個人啊，點解你唔掃安心出行啊？咁佢話啊，我唔願意掃啊，我唔喜歡用呢一個程式啊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答覆咧係不能接受啊。咁至於你話 冇帶嗰啲情況， 冇帶嗰啲情況，其實我哋都會體諒嘅，即係睇下佢係即係係咪即係認真冇帶啦咁樣。咁我哋初頭咧都係會以教育啊、勸喻啊、宣傳啊呢一啲方法咧，去盡量幫市民習慣。我知道初頭並唔容易嘅，但我想同市民講咧，就係其實點解政府要推呢一個新安排咧，都係為咗加強我哋香港防疫抗疫嗰個能力。因為安心出行呢一個程式咧，確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工具。當我哋如果喺香港係有個案嘅時候咧，可以盡快、好高效咁樣、好準確咁樣去追蹤嗰啲個案，同埋係做流行病學嗰個調查。咁所以我希望同即係市民講咧，就係大家明白，我哋係一條心去做呢一件事，即係唔係政府要要求市民點點點，而係我哋請同市民同我哋一齊合作。去防疫抗疫，咁样先至可以帮香港咧早日去回复正常嘅生活。 但前线人员其实难唔难判断咧？究竟嗰个人系即系真系有心唔用啊，定系头先话冇带电话？但系你都话睇个别情况嘛，变咗就好似好落去前线咯。咁前线究竟点判断咧？又 我哋都上個星期咧，都已經向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就發出咗一啲指引嘅。咁嗰啲指引係說明新規定嘅每個細節啦，佢哋同即係市民去答問嘅時候咧，其實要注意嘅地方啦，執行職務嘅時候佢哋需要注意嘅地方，亦都幾詳細，即係包括譬如話收到市民填嗰啲資料，我哋要點樣樣妥善儲存啊、保管啊、等等咁樣樣。咁我哋知道經驗係需要累積嘅。咁前線嘅工作人員佢哋如果有啲乜嘢唔清楚嘅地方呢，其實可以同主管再討論，攞啲個案出嚟大家傾下咁樣。咁我估經過幾日嘅運作之後呢，累積咗經驗呢，其實大家都會熟習咗喺咩情況底下呢去點樣處理呢啲事情。 有冇衝突或者爭拗呢？就咁尋日嚟睇，即係前線人員同市民。 相當唔少啊，即係我冇聽到好同事報告翻嚟話佢哋遇到好大嘅困難，即係我都要感謝市民，因為市民其實大部分咧都相當合作嘅， okay. 即係佢哋自己係會自動走去掃，都唔使人提咁樣樣。 咁 我估由於我哋譬如三月以嚟都已經喺政府嘅場地實施咗要使用安心出行呢一個安排，這個咧對於鋪排我哋現在喺我哋政府嘅場地要即係使用安心出行咧，係好有幫助啊！ 我見有啲檔販話生意受到影響，尤其是一啲長者嘅客咧，咁佢哋未必識得用安心出行啦。咁佢哋就話可能喺食環署街市嗰度咧，佢哋唔入嚟，直接去咧街市外面嗰啲咧户外檔嗰啲街市嗰度咧去買嘢，令到佢哋本身食環署街市啲檔販嘅生意受影響。 我估可能初頭一兩日咧，或者一段時間啦，即係一啲未熟習嘅市民會有少少抗拒啊，因為佢哋覺得自己都唔識得點樣用，或者唔敢用，或者係唔覺得唔方便。但係隨住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越嚟越普遍啦，咁我估其實全港市民都會習慣咗用呢一個方式去出行嘅。咁嘅時候，其實就我覺得呢一啲憂慮咧會逐漸咁消除啦。 但起碼呢段時間檔販生意就短期要受影響啦，係咪咧？ 不過我都好多謝同我哋一齊去探訪唔同街市嘅販商會嘅代表同埋街市檔户嘅代表啦，佢哋其實大部分都支持嘅，因為佢哋明白到呢一個安排其實係為社會整體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咁所以我估喺初頭嘅時候確實係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去磨合，但係咧就我估經過我哋多番嘅教育啊、勸喻啊、宣傳啊、提供技術協助之後咧，件事情係會變得順暢嘅。 另外我見咧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尋日啦，佢哋引述消息咧就話政府咧喺今個月中咧就會擴大安心出行嘅範圍，咁就包括一啲嘅B 類食肆的客人都要用到，而家講緊 B 類食肆咧，就業界講話有過萬間啦，咁就亦都係唔一定咧要用安心出行嘅，可以用填紙仔嘅方式嘅。因為呢個咧，如果喺執法方面咧，都同食環署有關嘅，所以想了解一下這個情況係點樣嘅，係咪有個咁嘅決定啊？會 其實咧就現行嗰個指示你可能都知道啦，就係喺呢個疫苗氣泡底下嗰啲餐飲處所、表列處所嘅運作模式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啲指示發出嚟嘅。咁目前呢一個指示咧，就係有效期係10月28日到11月10日啦。咁每一個兩星期嘅即係期間咧，其實都會有一啲檢視，究竟呢一啲指示係咪合適咧？係咪需要即係調校咧？咁我估如果係有改變嘅話咧，政府係會適時公布啦。 你覺得有冇需要？譬如喺呢一啲食肆度要即係講 B 類食肆啦，用到安心出行嘅時候，都要有一啲好似食環署街市一啲豁免嘅安排，例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係唔使用安心出行咁。 而家咧，其實喺 C 類食肆咧都有一啲類似嘅安排嘅。雖然 C 類食肆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啦，但係如果譬如話65歲以上嘅長者咧，其實佢哋可以選擇填表嘅。咁所以已經係有咁樣嘅即係概念喺嗰度嘅啦。 所以可能日後有機會 B 類嘅話，都可能有類似嘅做法。 我想即係新的安排，如果有的話，就政府一定會適時公布，同埋俾市民有個心理準備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楊碧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碧君咧就係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尋日咧，佢都去到一啲食環嘅街市等等咧去睇過嗰個情況，佢都話咧成個運作都算係順暢嘅。咁另外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李先生。 早晨，早晨，係主持人你好。 你好，請講。 我想讲讲嗰个譬如即系啲老人家进入街市或者政府建筑物嘅一个情况。其实嗰啲公公婆婆好叻嘅，即系譬如有啲老人家，譬如佢倒马或者去即系你知啊，倒马其实我都唔识，但系佢哋可以知道晒或者识嘅。呢、這个其实佢都系有个诱因去令到佢去学习嗰样嘢。至于啲婆婆咧，譬如有啲乜嘢福利啊，或者有啲咩好着数咧，佢哋系第一手时间会知道。 嗯，即系你意思，长者 好叻噶，其实佢哋 学习能力都好高，所以用安心出行应该唔会好困难，系嘛？ 应该唔好困难，只要你话俾佢听，譬如电视做多啲宣传啦，譬如其实我发觉我睇电视咧，佢哋扫嗰啲码咧，佢扫得唔晒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个其实嗰个 QR code 咧，要影晒，离远啲影晒，先至可以有嗰、那个效果嘅。 嗯，即系呢个咪就系佢哋可能唔识用啦，咁系咪啊？ 系啦，冇错，但系咧。我意思就是说你给一段时间他习惯，譬如很短的时间，不需要很长，其实他们是会识的。 Okay. 至于你说一些无家者即我有个远景，就是说迟些冷一些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入啲庇护中心或者御寒中心呢。咁呢样嘢政府就要再諗一啲嘢啦。或者可唔可以譬如他们有啲好话冇听冇手机。用八达通嗰度买手得唔得咧 ？OK， 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唔同方法 功能 吓方便到佢哋咁样。好啊，唔该晒李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佢都讲到话长者，佢观察到咧，长者咧要用一啲科技咧都未必好难嘅。安心出行嚟讲，觉得都未必系太难去用嘅。呢、这个就系阿李生嘅睇法嚟嘅。继续转头咧，九点钟翻嚟会继续有千禧年代。 一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本港最新一轮社交距离措施在今个月10号到期。据了解，政府今个月中将会公布扩大安心出行范围，进入 B 类食肆的客人必须要扫码。有防疫专家认为，今个月中将会公布扩大安心出行范围，进入 B 类食肆的客人必须要扫码。有防疫专家认为，未来所有其他室内的场所，包括商场、超市等等，都应该使用安心出行。成播报道就话，警方寻日拘捕了5个人，包括入境处和审计处的职员，怀疑使用虚假安心出行进入大楼，涉嫌行使虚假文书罪。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对于公务员以身试法，更加不能接受。先后是大公和成播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府宣布下星期五起全面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外国领事馆和机构人员到香港之后，必须在指定检疫酒店，不可以家居隔离。而跨境货车、巴士司机、相关车务人员、航机机组人员、科船船员和政府人员仍然可以豁免检疫。荷里活女星尼哥杰曼早前免检疫来香港拍摄引起争议，港府未有提及日后相关安排，只是说豁免类别以外的人士仍然会按个别特别情况考虑严格审核。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发言人说，港府应该同时考虑制定恢复国际旅客往来香港的路线图，回应公共卫生关注的时候，亦都要提高营商环境可预测性。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截至到今年6月初，合共有1457间境外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较去年同期减少47间，相当于 3.1%， 是连续第二年下跌。其中以美国公司驻港的地区总部减幅最大，较去年同期减少 10%， 数目是03年以来的新低。信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铁公司自从去年10月 为屯门南延线进行规划和设计工作，初步设计近日大致完成，预料可以在明年初刊宪和咨询公众。根据港铁最新公布，屯门南延线确认以高架桥形式向南延伸，横跨屯门河至到屯门码头附近的新终点站屯门南站，并且在屯门游泳池现址增设中途站，站名暂时是叫做第十六区站。港铁公司预料明年初向环境保护处提供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西九文化区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M+ 下个礼拜四开幕，下个星期五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在第一年，港人可以免费参观，每节两个钟。西九会在今个星期公布网上预约安排。M+ 收藏了希克的150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包括二件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星岛日报的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前日发生四宗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五个人死亡，其中大埔新娘潭前晚发生两死五伤车祸，直到昨日挨晚仍然有一个人危殆。警方昨日拘捕23岁的男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据了解，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涉及非法赛车。另外，前日有两宗单车意外，死者都是法律界人士。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原本用作发出染疫警告，实质作用日渐减低，但是政府反其道而行，继续扩大强制应用范围，规定寻日开始进入政府设施场所必须使用，乱象重生，怨声载道。政论话，在食环署下下街市买餸女士一句，又不是只有街市可以买到，就知道政府这个举动无异于为街市的档贩倒米。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的社论话，除了获豁免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新措施，食环署下下的公众街市争议比较大。有摊档直言生意应声下跌，有市民就情愿到街市外的商户买餸。部分街市沒有足夠人手看守出入口，只能夠鎖上太平門，加上部分出入口未有貼安心出行，如同虛設。如果保安人手不足而要封出入口或者沒有人看守，是處方自欺欺人。成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說，為了配合防疫上的清零政策，盡快與內地恢復通關，除了跨境貨車和巴士司機等的人員之外，其余抵港的豁免檢疫群組將會被取消。社評說，如無意外，下一步是將掃描二維碼的強制使用範圍擴大至到私營場所，例如商場和超市，跟著將會推出港版健康碼，往返內地的市民下載，並且與安心出行的行蹤記錄對接。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政府統計處最新調查顯示，今年駐港外資公司數目創新高，但以本港作為地區總部的美資企業就大跌一成，日資亦都下跌。社評指，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本港營商環境難望回到昔日政治零風險狀態。在外資眼中，香港在多方面的吸引力似乎都有下降，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宣傳解說，澄清疑慮，減少擔憂。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三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白石角。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断断续续咁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坏车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喺康庄道桥底，就系、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都系仲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葵涌的国瑞路左转去德士古道北方向，近住国瑞公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葵涌的国瑞路左转翻去德士古道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在交易广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卢亚道。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东区海底隧道去翻香港方向，即是去港岛方向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利安苑。东区海底隧道由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利安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一个傻丫头，感性同埋冇机心的小妹妹，好期待嚟紧同佢一起拍档，访问不同的年代我认识的圈中艺人朋友。11月6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如一起走过。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2日，政府本月12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豁免检疫类别，包括领事馆人员。 五人涉嫌使用假安心出行被捕，消息指包括入境及审计署人员。 去年六四集会案，李卓人等五人认罪，黎智英等三人不认罪。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起入到一啲嘅政府处所咧，都要用安心出行，除一啲豁免人士。头先同食环署嗰方面就倾过啦，因为食环署嘅辖下嘅街市咧都系其中之内嘅。咁另外仲有一啲部门都牵涉到，譬如康文署啦，佢哋嘅体育馆啦。咁啊，佢哋都话新措施首日咧嘅实行咧系大致畅顺嘅。咁啊，署方会因应实际情况豁免个别人士进入办公处所同埋场地嘅时候咧，使用安心出行啦，包括一啲冇智能电话嘅无家者。另外咧，民政事务署都有回复。都是类似的，都是说新安排之下首日实施情况大致畅顺，都是说因应实际情况以及在初时采取比较宽松的处理方式，豁免个别人士入到去办公处所和场地的时候用安心出行，包括一些没有智能电话的临时庇护或者避寒中心的服务使用者等等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讲一下去到一些政府处所，刚才提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要用到安心出行的情况，你又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有林女士，早晨。 你好啊，先生。 系你好，请讲。 我头先听到那个署长讲嘅嘢，我觉得佢真系坚离地，根本完全都唔系佢所讲嘅好畅顺。因为我系一个残疾人士，我就成日要去社会福利处嘅。 系。 根本好多人啊，唔系佢好似佢所讲系冇智能电话，根本有好多所谓好多无家者，或者好多人连基本一个手提电话都冇噶。 嗯。所以你见到的情况是怎样？排晒队咁样，系咪？ 排晒，不不止排晒队啊！喺社署嗰、那个，即系嗰个看更叔叔啊，佢要一个人帮人探热，探热，最重要唔俾人入去住、啊。对身份证，对完身份证咧，佢要求佢 即时打电话去核实嗰个人个电话。 嗯。 咁人哋如果冇电话，点样俾你核实咧？ 所以最后呢啲位咁点处理咧？即系好似你咁讲，冇电话咁冇得留电话啦，咁核实唔到啦，咁我点样做？ 慢慢咯，咪搞到出面门口大排长龙咯。咁然后上昼啦，可能搞到咁样啦，下半昼嗰程啊，就唔需要话再打电话核实啦，就有得去填电话啦。 嗯。 咁其实如果咁样讲法，佢冇电话去何来电话啊 ？number 去填咧，填朋友又得唔得咧？ 嗯，但呢个系社署啊嘛，你头先讲紧系嘛？ 系啊。 嗯 ，OK。 佢唔止嘅，医管局好多都系噶。 嗯 ，OK。 即系搞到系好混乱，因为要认清一个现实啊嘛。即系比较后生一辈嘅，可能好多都有手机，但系真系有好多系冇手机。 明白，唔该晒林女士。讲到有啲人真系冇手机，咁就算填纸仔，佢哋究竟填边个电话咧？系咪填朋友咧？佢头先有啲咁嘅疑问。蔡萧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系你好，请讲。 你好， 系 我咧就讲一讲我琴日所见，同埋我有三种建议噶吓。 嗯， 唔该俾少少时间我。咁咧，琴日我就经过街市，咁就。見到人喺度填緊表啊，幾個人即係唔多嘅。咁有一檔菜檔就直情差唔多喺門口嘅。咁我睇到啲菜，我話俾錢巾啊咁樣，我入唔得嚟啊咁樣。咁啊跟住個職員話：阿伯伯，你入得嚟啊咁樣。我話：嘿，我都費事填表啊。咁嗰個檔主又好搞笑啊。佢話：24蚊半斤，你嗌就得㗎啦。咁我買咗半斤嗰啲豆苗，咁啊走啦。咁我都諗住，我唔反對呢個方案嘅。如果我係買得多嘢，我都會填表入去嘅。但我見到嗰啲人填表啊，佢攞住塊板，好可能咧，我睇唔清楚。佢好似就似乎係填張表，好似街頭簽名嗰啲咁嘅，咁就唔好嘅。 即係你意思佢填得唔未必好認真填，係咪咁嘅意思？ 啊，唔係，我唔知佢有張紙仔啊，抑或佢嗰張表啊。嗰張表去填上去咁樣樣啊，咁其實咧，我屋企人都講，佢話你可以攞啲表翻屋企填定先，去到好似睇戲咁俾咁樣仲好過嘟噶喎。嗱，九月份嗰陣時我走去續個車牌啊，續個車牌咧，我冇安心唱噶，我都係填表。咁咧，由於超過60歲啊，有個監察特別俾我哋做，15分鐘做完咗啦。咁咧就我覺得啲表可以我哋攞翻嚟填嘅，咁啊去到咪俾佢咯。咁、 okay. 你話好多人犯法，你就算嘟琴日都拉咗幾個啦，嗰啲都係假噶啦，係咪咁講啊？ 阿蕭生係咪仲有啲其他建議啊？除咗街市，尋日見到呢個情況。 我見到街市有呢個情況，但我去運輸署續牌嗰陣時就冇呢個情況，就佢就俾啲紙仔你填嘅，真係填紙仔嘅。好快脆啫！嗰時九月咧，政府部門啊，都要安心出行或者填紙仔。不過後生都可以填紙仔。仲有一點啊，話我65歲嗰陣時，我張八達通咧，張八達通真係好嘅。我到65歲，自動有我資料入咗，我即刻可以2蚊搭車，乜嘢都唔使做嘅喎。點解唔可以用八達通做啫？系咪一嘟就得啦？系咪应该？ 即系方便好多。如果真系用呢個八達通嘅方式，另外仲有温先生打上嚟，早晨。 哎，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哎，你好，你好。哎，我想讲下咧，即系你嗰啲讲话时间成日嗰啲咩行啊，咁样麻烦人哋。你嗰啲老嘢啊，细路哥嗰啲啊，你用呢啲方法咧，搞到人哋又要买个手机啊，千几蚊啦，又要上台，又要一年又多千几蚊啦。呢啲全部都唔啱啦嘅嘢，又烦啦。你最好嗱，头先。咪有個觀眾講嘅話，就好似整個八通車嗰啲咁樣，你俾咗佢，咁啊你去邊度一掃，即刻就可以通關，即刻可以行，又證明佢做到嘢。呢啲好方法，點解佢嗰啲咩科技局一啲腦筋都冇嗰啲，成日搞我哋啲普羅大眾老人家細路哥嗰啲麻煩咧。 阿温生，你尋日有冇去街市或者你自己都係掃嗰個二維碼定係填紙啊？你係 我啊，即刻換過落去，周圍去望下啲人擠逼，又麻煩又嬲，又搞到佢哋情緒波動，全部都唔合拉， 嗰啲人嘅嘅心態嘅。 O、okay. K， 你話嗰啲科技同埋佢政府搞邊科 ？O K， 好啊，唔該曬阿温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啦。啊，另外咧有關於呢、這個安心出行啦，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啦。咁另外同大家想講咧就係、是，尋日政府亦都宣布啊，因為而家咧就有一啲嘅人士，譬如政府講到咧維持香港必須嘅社會及經濟運作啊，確保市民生活所需不受影響咧，咁就會豁免咧啲人士咧係嚟到香港之後咧入咗境之後咧要接受一個強制嘅檢疫嘅，有啲群組係咁嘅。咁而家就話收緊呢一啲嘅豁免檢疫嘅群組嘅安排，咁就話跨境貨車、巴士司機、機組人員、貨船船員同埋政府人員咧就繼續可以豁免嘅，但係就剔除咗一啲群組，包括咧領事啦、一啲商界高層等等呢啲名單啊。講到駐港總領事同埋高級人員咧，就要做一個家居隔離，其餘嘅領事人員咧就要去即係檢疫酒店做隔離嘅。成個安排又點睇咧？請你一位專家同我哋傾嘅，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蘇羅文。 早晨，何柏良，點睇今次呢一個豁免檢疫安排嘅收緊啊？ 嗱，嘅豁免咧本身就喺防疫上邊咧係一個漏洞嚟嘅。咁豁免嗰啲相關嘅人員咧，就係佢唔需要進行嗰個檢疫啊嘛。咁佢檢疫就個主要目的咧，就係如果佢係一旦喺潛伏期就發病嘅時候咧，咁佢喺一個指定嘅地方就冇同其他人接觸啦，就唔會將個病毒傳俾其他人啊嘛。咁所以其實你睇翻過往喺香港就住嗰個疫情嘅發展咁啊，咁都有唔少例子咧，就係涉及一啲豁免檢疫人士。咁所以如果咧就我哋防疫兩年到今天咧，你希望可以維持嗰個清零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一個過渡期咁啊，咁就造就個條件同內地通關啊，咁收緊呢個豁免，即係減少啲俾呢啲豁免人士咧就入境香港，咁呢個我都贊成嘅，咁亦都係理所當然啦。咁我留意到咧，就佢其實收緊咗咧，就嗰啲組別咧就都係屬於一個大幅度嘅縮減啦，咁就599C 下面咧就由36個豁免組別減到得翻5個啦。599E 下面咧就由12個減到剩低3個。嗱，裏面咧就有貨船船員，就同埋總領事啦，即係一啲比較高級嗰啲嘅領事館人員咧，都係維持豁免嘅。咁其實你如果大家市民諗翻咧，就過往就喺就算近期咁啊。 領事係豁免喺檢疫酒店啫，係嘛？佢本身係可以喺家居嗰度，但係都要做個隔離。 冇錯，嗱，佢豁免咗嗰個檢疫酒店，咁但係你過往就住呢啲咧，就都係有酒樓過啊嘛。咁所以咧，呢啲維持翻有豁免咧，應該實際上邊或者真係有需要啦。咁但係政府喺嗰個處理上邊咧，就都睇下點樣去到做好啲囉。咁包括就檢測可以頻密啲啦，同埋就佢如果喺家居裏面進行嗰個檢疫，咁嗰度點樣可以進一步完善咗佢啦，咁就減少對同佢同住嗰啲居民嘅影響。因為如果唔係你一旦喺嗰、那個佢住嗰啲密集嘅大廈裏面咁啊，咁你有確診嘅個案發生，咁你變咗呢就可能成棟大廈嘅居民咧就一齊要強檢，就搞一段時間咧，咁呢個就對市民大眾嚟講咧，就構成個影響會比較大。 今次佢個安排有啲唔同，即係譬如佢講緊駐港領事方面咧，就總領事或者較高級嗰啲咧，駐港代表咧就係可以家居自我隔離嘅，但其餘啲領事館人員啊，同埋佢啲直系嘅家屬咧，就要住檢疫酒店嘅。喺呢個安排上有唔同，你覺得有冇需要咧？ 佢都係收窄咗個範圍，即係減少咗。俾佢可以喺家居做檢疫嗰啲嘅人員嘅數目囉。咁所以個方向呢，這個都始終係好嘅。咁但係你就繼續係有呢啲叫喺家居檢疫或者有其他豁免啦，你嗰啲譬如貨船船員咁嗰度呢，就要盡量減少佢同一啲唔係屬於要檢疫人士，或者係屬於呢啲某有特別通道去處理嘅人士咧，就有一啲接觸咯。咁你譬如嗰啲貨船嘅船員啦，咁你同喺岸上邊嗰啲嘅人員咁啦，如果你係有一啲接觸，就嗰、那個接觸咧就都係有機會有啲傳播嘅風險。 我見政府今次個稿嗰度咧都講到話一啲保留豁免，即係維持繼續喺豁免嗰啲檢疫人士咧，都要進行多次定期檢測等等呢啲閉環。 閉環式嘅管理原則啦。但我想知道你講緊譬如跨境貨車司機啊，或者你頭先提到嗰啲貨船船員嗰、那個情況，算唔算仲係閉環式嘅咧？ 嗱，如果你其實跨境嘅貨車司機啦，咁呢個影響其實就不大嘅。 嗯， 即係你跨境香港，你主要講緊香港同內地啦。咁你內地就好多時候都係零風險，或者個風險大致上同香港係差唔多。咁嗰度咧，你有豁免，其實就互相係唔會增加個風險。咁所以呢度咧就我唔擔心啦。咁如果你話係貨船船員咧，咁佢哋因為嚟香港之前咧，可能係途經其他真係疫情爆發嚴重嘅地區咧，就上落貨啊，就同當地高爆發高風險嗰啲嘅人士咧，就有接觸過嘛。咁所以呢度剩得落嚟咧，就仲係維持有一定豁免，主要風險咧就係嚟自海外啦，即係香港啊、中國啊以外咧，就嗰啲貨船嘅船員咧，嗰度咧。嗰、那個閉環嘅管理咧，就要加強去做咯。咁我都留意到政府嘅新聞稿，佢係講咧就會做多次嗰啲檢測。咁但係就我覺得佢可以明確啲講嗰個檢測點樣做啊。你譬如就算而家政府就要檢疫嗰啲人員咁啊，咁佢喺底部就同埋檢疫期間啊、檢疫後啊，就第幾日要做檢測啦。咁檢測係用邊種測試方法啊？採乜嘢樣本啊？咁呢啲就都清楚俾市民知道。咁但係佢就住呢啲獲得豁免人士咧，就嗰個檢測頻率啊，嗰度咧就一向以嚟個透明度比較低咯。 嗯，另外咧就大家尋日都留意啦，即係市民入去一啲政府大樓等等咧，都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咁。你點睇成個狀況啦？同埋我見到有啲議員都提到引述消息啊，就話政府可能嚟緊咧都會擴大安心出行嘅範圍，去到一啲 B 類嘅食肆都要用到，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啦。咁你覺得個需要性係點咧？ 嗱，個需要性其實你睇翻咧，主要就係源自咧政府同內地咧希望就做就一條件咧，就可以免檢疫通關。咁呢個安心出行咧，就作為香港嘅健康碼，或者喺一旦需要做接觸追蹤嘅時候咧，一個主要工具。咁所以咧，佢喺安心出行嗰度咧，就按部就班嚟到加強。就進入呢啲場所作為一個必要使用嘅工具咧，咁呢個咧就你除非唔通關啫，咁如果你係同內地希望要清零通關，咁內地提出呢個要求咧，咁基本上咧就香港係冇得選擇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市民大眾要搞清楚啦，就嗰個因果關係，唔好倒果為因。咁呢件事本身咧就。而家出嘅問題咧，似乎就係未準備好，或者係喺行政執行上邊咧，就嗰度有啲嘢唔到位啊，或者配合唔到啊嘛。咁你嚟嚟去咧，就嚟自咧一啲弱勢社群啦，就長者就涉及佢冇手機啊，或者唔識得未曾熟習到啦，去使用手機軟件呢啲嘅問題啊嘛。咁你有一啲係人流好密集啊，或者佢係要短時間之內咧就進出多次，咁呢啲嘅情況下邊。咁點樣善用個科技啊，或者用多種嘅方法去解決咧？呢啲嚟嚟去去咧，就都係個行政上邊嘅問題啫嘛。咁呢個同係咪有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去到做就條件通關咧？兩樣嘢本身咧係冇矛盾。 好，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轉頭九點半鐘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喎，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队今日为殉职的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灵堂中间摆放林婉仪身穿制服的遗照，横匾写有“永远怀念”。灵堂内外放满各界自送的花圈。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和多名警队代表到场。丧礼朝早先在殡仪馆举行，之后将会前往昂船洲政府船坞水警小艇分区总部进行路祭，再到和合石号园举行安葬仪式。

尋日起入政府處所都要用到安心出行，除了豁免人士。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尋日同我哋傾嗰陣咧，都提到話安心出行已經推出咗一段時間啦，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係習慣去用嘅。不過佢就指即係新安排啦，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適應等等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張女士，早晨。你好，张女士，请讲。 系，早晨，早晨。 系， 我讲我去街市用个安心出行，我觉得好麻烦。因为点解呢？我又去买嘢，譬如咧，我买漏嘢啦，又要入翻去，又要读，我攞住好多嘢，要抄个电话出嚟咯。点解唔用啲简单嘅代替或者八达通卡啦？咁样。 寻日你观察到个情况多唔多人好似你咁啊？类似。 嗱，我去个街市平时就好多人嘅，寻日咧就冇乜人，即系少好少好多人，即系咪？啲人怕即係入去都麻煩啦，定乜嘢？我唔知平時開有好多人嘅，咪就好少人。我就覺得咧，就譬如買樓嘢啦，我哋啲師奶買好多嘢，咁有時會買樓出翻去，又要入翻嚟攞住啲大塵嘢，再抄個電話出嚟又篤過。喂，如果個電話都唔見， 但你係用篤嘅，即係你係用安心出行嘅，就唔係填紙嘅。 係，我覺得好麻煩啦。入去一剎那冇乜所謂。咁你有時買漏嘢，好多時都買漏嘢，我哋一買咪成報禮帶嘅嘢㗎嘛。 明白，即係睇下有冇啲更加方便嘅方法啦。頭先唔同嘅聽眾都提到話，除咗都安心出行之外，佢哋即係諗下建議啊，係咪可以用啲更加簡便嘅方式咧？譬如用八達通可以有個咁嘅技術，令到佢哋照係留佢哋嘅一啲記錄，咁但係就唔使每次抄個電話出嚟咁樣，有個咁嘅擔憂喺度嘅。呢個就係張女士打上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同大家講到啦，11月12日，今個月12日起咧就會收緊一啲豁免檢疫嘅安排啊，咁就話保留邊一啲嘅豁免檢疫。嘅群組咧，即係講緊就係一啲跨境貨車司機啦、機組人員啦咁。咁有一啲咧，譬如外國領事啊、上市公司董事啊，以及一啲內地從事生產作業廠商所獲嗰啲嘅豁免咧，就會嚟緊都會取消噶啦。咁啊，見到政府發言人都話啦，新措施之後啊，任何唔屬於呢啲豁免類別嘅人啦，如果想嚟香港又想有豁免檢疫嘅話咧，政府會按個別特別嘅情況考慮嚴格去審核嘅。咁亦都講。就算你繼續獲得豁免的人士都會強化對這些豁免人士的監管，包括就是說有指定專門負責監管活動受限人士的統籌主任，以清單的形式去確認並且記錄他們已經遵守各項的指引所提出的要求，確保在香港進行的指定活動期間是確切執行閉環式管理原則，有咁嘅安排嘅。咁啊，電話旁邊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 Hey, 早晨，主 席。劉達邦，想同你傾，因為最主要譬如影響商界就可能係上市公司董事啦，或者內地做生產作業嘅廠商嗰個豁免就冇咗嘅。但我想知而家有幾多人係用到呢一啲豁免嘅咧？難唔難申請咧？又？ 而家呢就佢係咁樣，即係如果你國內有生意嘅，譬如你有工廠啊，或者有其他生意嘅話呢，咁你喺香港嗰啲公司呢可以申請，就回港嘅時候呢係通過呢個 599C 呢就免，即係可以呢就返香港嘅時候呢就唔需要隔離嘅，豁免咗嘅。咁就上市公司董事嗰啲都係一樣啦。咁啊，但系咧就即系而家佢宣布咧，就12日开始咧，就我哋呢班人咧都冇得豁免啦，都需要隔离啦。咁啊，即系唯一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好似即系俾我哋嗰个想象中咧，就调翻转嚟行啦。咁你原本我哋谂住系可以通到国内关，可以上去唔使隔离，翻来唔使隔离噶嘛。 嗯。 咁而家咧就即系12日开始咧。就翻落嚟嘅隔離，上去嘅隔離，咁啊，即係似乎好似比我哋想象中係仲衰咗， 仲緊咗，仲嚴緊咗。 即係翻落嚟嘅時候咧，佢而家咧就另外有一個渠道咧，就係叫做回港二，就俾香港人用嘅。 係。 咁呢個回港二咧，係唔係會取消咧，定唔取消咧？佢又冇明確講清楚，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政府咧就澄清一下咧。回港二，即係從大陸翻嚟嘅香港人，呢條渠道有冇取消？ 佢又冇話取消喎，應該可以。 麻煩啦。 又冇話取消喎，照理應該可以用回港二嗰個嘅方式翻嚟嘅。 係啦，因為咧嗱，回港二咧就唔係話俾商界，唔單止係俾商界可以翻嚟咧，就所有香港人喺國內任何地方，即係除咗有嚴重疫情嗰個地方翻唔到嚟之外，其他嘅地方都可以翻嚟噶嘛。咁理論上就所有人都得噶啦，唔係一定係商界或者任何一啲特別即係可以豁免嗰個群組嗰啲咧，都可以翻到嚟嘅。咁嗰個範圍係咪闊咗頭咧？因為據我理解咧，就即係佢如果係通翻國內關嘅話咧，即係話喺國內回翻去國內嘅時候咧，就唔需要隔離嘅話咧，就佢係開頭嘅時候咧係局部挑選人去噶嘛。咁嗰個咧就係、是、應該咧就係、是、商界行先嘅。據我理解就。咁如果你係商界行先嘅話，係咪就係我哋呢班人呢？咁而家佢調翻轉，我哋翻嚟又要隔離咯喎。咁將來話上咗去又唔使隔離，咁即係有啲混淆，有啲混亂啦。即係希望佢澄清一下。反為而家仲收緊咗，咁你疫情就冇啦，點解仲要收緊呢？ 但係回港而係講緊你翻到嚟香港唔需要做檢疫，不過咧就要做多幾次嗰啲檢測咁，佢個安排係咁。咁照理所以話係咪話即係譬如原本係喺內地有作業嘅，頭先嗰類內地同事生產作業嘅嗰類廠商，就日後可以用到回港二呢個方式翻嚟咧。咁但係咧，我哋比較到有個唔同就係、是、回港二咧，佢有啲限額嘅。譬如講緊陸路兩個口岸加埋係每日5000个人啦，機場每日1000个人啦。咁其實夠唔夠分嘅咧？我想知道，即係個需求係可唔可以，即係嗰個額係供應到俾商界之餘，仲要俾埋其他人嘅嘛？夠唔夠分咧？你自己覺得？ 這個呢就夠不夠分呢，就即係要行過先知啦。因為而家即係嗰啲數據呢，就政府喺手上面呢，即係話每一日係經過之前嘅599C 豁免入嚟嘅有幾多人呢，經過回港二返香港嘅每一日有幾多人呢，咁啲數據佢冇公布㗎嘛。咁最好就即係佢公布埋出嚟，我哋就知道啦。咁如果佢因為啲數據日後嚟講對佢都有用嘅，因為如果你係即係話太多人即係、就是、利用呢、這個回港二翻嚟嘅話咧，如果你又唔夠額度嘅話咧，就會產生一個即係、就是、擠塞噶啦。咁甚至乎翻嚟嘅時候，嗰、那個入境處嗰度都好好安排啦，因為佢今次翻嚟後之後，即係佢過第一關嘅時候，唔係過香港關之後，你都要做個檢測噶嘛。咁所有呢啲配套咧，係要安排好好嘅話咧，咁就唔會產生擠塞。否則話又喺嗰度咧，又等你4-5个钟头。 嗯， 即係之前翻大陸嘅時候，有啲等咗成10个钟头嘅，就係、是、因為即係當然咧，翻大陸就又要隔離，又要等車，又要等測試，又要等好多嘢，又唔夠人用咁樣。咁所以即係借鏡咧，香港嘅時候，即係政府應該做好呢個部分。 好啊，唔該曬劉達邦，多謝你。劉達邦就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啦，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主持人。 係你好，請講。 我即係診所嘅，咁琴日都係要填紙仔嘅。咁我覺得佢譬如即係醫管局嗰啲診所根本無需要人嚟搞安心出行啦，因為你病人嗰啲睇醫生資料你全部有曬啊嘛，咁依家無啦啦要整呢樣嘢出嚟咧，咁同埋咧，我應該方便啲市值，即係方便啲長者或者即係真係嚟嘅人係唔中意用手機嘅人咯，你根本即係如果特殊行業嚟講，根本你有曬啲資料就冇需要啦。咁我哋喺度亦都咧，佢入有啲病人權益嘅一個排行槍咧，佢完全冇講過一句嘢為啲病人權益，即係好反感嘅。 Okay, 完全都提過 啦，有乜嘢 ？OK， 好啊，呢、這個大概就係 病人權益，一米都冇做過。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陳生講到一啲醫管局診所嗰啲嘅情況，佢話提到有病人嘅資料啦，覺得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嘅。呢、這個陳生嘅睇法。轉頭翻嚟繼續有一分鐘閱讀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張鳳平。 自古以嚟，中國人讀誦風水。认为人的吉凶祸福甚至仕途的前程都受到住屋或者祖坟的影响。科学昌明之后，风水被认为是迷信而逐渐式微，只有少数人 仍然深信不疑。 原则乜嘢系风水呢？晋朝嘅堪舆学家郭璞喺《藏经》一书入面指出：气成风则散，欲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意思就系话，天地之间存在一股气，遇到风就被吹散啦，遇到水就会停落嚟。因此风水就是选择地形地势，例如房屋背后要有靠山，屋前要有水塘等。 近年风水再受重视，著名科学史专家李若失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对于风水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的哲理。他又认为风水实际上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现在李自岑《闹场的科学》这本书更进一步破解风水之谜。 作者由实验发现，物理气场亦即是闹场，可以穿梭阴阳两个世界，并且将物体或者图阵在阴间的静态或者动态的时空信息投影到阳间，并且带来虚空、过去和未来的信息，因而对物质世界的环境与人产生影响，形成风水的科学根据。 也因此，风水是处理环境中物件摆设所形成的几何结构，用风或者水来调整气场的位置和大小，而气场可以将物体的虚像的动态信息旋转和放大的能量，以形形相印的方式带入物质的世界，造成相关人士身体的感应，产生吉凶祸福的结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闹场的科学》，作者李自岑，由三彩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个社区除了你住那间屋之外，周边的配套啊、环境啊、不同的设施都会关心到的。见到有团体就调查到有关于深水埗居民对于社区共融的看法，调查的结果其中一项就说，超过 35% 的受访居民都认为社区欠共融。详情是怎样呢？请来他们跟我们谈谈。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深水埗地区协调委员会召集人江淑华，早晨。 早晨， 早晨，江淑华，讲下你哋呢一个社区共融嘅调查个结果，同埋点样做噶？系咪净系深水埗居民啊？全部都系。 系啊，今次我哋主要系喺深水埗呢个社区去做呢个调查啦。咁讲下点解我哋拣深水埗区啦？因为我哋机构自60年代咧就已经喺深水埗区有好多种唔同嘅服务咁样啦。咁见到深水埗区咧，其实系一个好多元嘅社区嚟嘅。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社群啦，无论是社经地位不同啦、家庭组合啊、年龄啊、多元文化啊，咁好多不同特质的人士都在这里生活的。咁我哋好希望呢去发现一下究竟他们有不同特质的人士在社区里面是不是可以有平等的机会在社区生活和参与社区各项的活动啦。咁我哋特别都关心照顾者的咁样。 今次看到的结果有什么出到来呢？数字上面 是我们今次呢就访问了670多个深水埗区的居民啦，其中呢有400多个人呢他是照顾者的身份的，所以说其实他是照顾一些60岁以上的长者啦、12岁以下的儿童啦，或者有些残疾人士啊、长期病患者啊这样。那我们就用一些学者建议的有8大的共融指标去量度一下他们怎样看社区共融，俾個分數。咁另外我哋亦都加入佢哋覺唔覺得深水埗區一個照顧者友善社區啊？咁樣又叫你打個分咁樣嘅。咁或者我講下嗰個嘅調查結果啊。嗱喺社區共融嗰個評分上面咧，其實當10分係滿分啦，有35%嘅居民咧係俾5分以下嘅。咁唔好睇少於35%嘅居民喎。其實深水埗區有43萬人啦，其實35%嘅居民推論出嚟就大約係15萬人㗎啦。 即是说有十几万的人觉得这个社区的共融分数都是一半或者以下啫，这样。咁第二个嘅结果呢，就係话咁佢哋点样睇照顾者友善社区呀、啊、咁如果用五分为满分嘅话呢，其实大家嘅分数都係俾緊 3.1 分到，即係话喺社区友善呢样照顾者友善社区呢度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间咁样囉。咁而照顾者面对多啲挑战嘅范畴就係医疗同文娱两方面啦。 但我想知佢哋照顾者觉得最唔够嘅社区支援系啲咩呢？ 有几方面啦。第一呢就係、是一啲緊急的暫托服務，無論是長者或者兒童的暫托服務。我們除了是用問卷去訪問之外，其實我們都舉行了一些的焦點小組，還有也都有跟社區人士交流。舉個例子，家長就試過平時他有長輩幫手帶小朋友的，但是因為長輩要去復診，他找不到暫托服務去照顧小朋友，他就逼著要帶埋個小朋友上班。亦都有試過家長啦，佢因為急病要入醫院，咁冇人可以幫手睇小朋友啦，咁就要個小朋友帶埋入醫院去住兒童病房，分開咗咁樣，咁就留醫咗幾日。咁嗰個緊急嘅暫托服務嘅需求真係好大，亦都唔夠咯喺社區上邊。 但係深水埗要加呢一啲嘅設施，係咪本身有困難喺度咧？無論地方又好，成個人口結構，成個需求。 需求是很大的，咁嗰个嘅设施啊，或者系个配套，其实都要政府真系去牵头，去认真睇下区里边嘅即系嘅街坊佢哋嘅需要系点啦。其实我相信唔系深水埗区嘅，即系暂托嘅位唔够，不嬲都讲紧噶啦。咁政府真係要加啲力度去開拓呢啲嘅宿位啦，或者係一啲日間嘅暫托嘅服務啦。咁其實施政報告都有講過話可能會檢視呢方面嘅情況嘅。咁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去檢視呢方面嘅情況嘅時候，都聽一下啲用家嘅意見，或者我哋一啲持份者，我哋做服務嘅人嘅意見，先去即係去優化呢方面嘅措施咯。 最後講埋呢一點，我見到你哋個調查咧，話超過七成嘅照顧者咧都覺得針對照顧者減壓嘅活動係唔夠，係咪？ 是啊，因為咧照顧者其實都是24小時冇休止嘅咁樣，咁佢哋要出嚟去參與一啲即係社區嘅活動啊，或者舉個例子去下圖書館啊咁嗰啲，咁其實都要個社區啲設施係配合到啦，亦都佢哋有辦法可能頭先個暫托服務啦嚇，有冇人去幫佢哋睇個照顧者啊？或者佢可唔可以容易帶埋被照顧嗰個人去一齊參與咧？咁似乎啲街坊都覺得依方面係好需要即係改善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江淑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江淑華咧就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水埗地區協調委員會召集人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一個調查，有關於深水埗居民啦，對於社區共融亦都睇到一啲照顧者覺得有啲乜嘢嘅設施啊，或者支援係更加需要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3-0-6-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10月2日下昼5:30。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Anyone can go on air。